好啊，刚刚一下课，什么丁助教就跟我讲，现在有什么一 K 合一的毒品啊？说什么外号叫什么？含笑半步癫，那一定是就是那个发明的人看了太多唐伯虎跟秋香，对不对？那但是呢，其实海这个上面这个美沙东或者像古柯碱、海洛因啊，那就是一 K 合一的，他们这些更强的毒品就是一 K 合一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说这个如果算第二集的话，第三集而比较偏在一这边的是大麻，但是大麻的上瘾性就相当的低，而且抽完大麻以后不太会陷入大沮丧，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大麻不毒，就因为有副作用的才叫毒嘛。那大麻不太有副作用，那大麻下面再偏回来一咪咪的是香烟。是这样子的一个顺位，所以大麻算三的话，香烟算四这样子。那至于说像烟草或者大麻这种东西啊，你想想看，古时候那种什么印第安人什么抽那一类的东西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干嘛用的？是在通灵用的，就是他们的巫师啊，希望能够接收更多一点大宇宙的讯息的时候，会使用抽烟这个技术。或者什么还有什么什么香菇，对不对？吃了会笑的香菇之类的，是不是？就是这类的东西。那用来通灵的烟草或者是大麻这些东西啊，那往上的化学成分的制造品叫做，我们姑且以摇头丸来当做总称好了，就是所谓的一系的药。那么一系的药物啊，它会让人惊艳到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之前头三堂课讲到庄子齐物论练丧我法的时候的那个东西，就是它会让人惊艳到丧我。那什么叫丧我呢？我那时候也解释过，就是人的自我是由一堆信念粘连在一起变成一个坨坨，叫做自我，对不对？那如果你练了齐物论，练了庄子齐物论，你不断地去跟你的信念做对话，然后问你的观念，你真的是大宇宙的真理吗？然后这样摸摸他的头，他也会慢慢松开，对不对？这是庄子的练法，是用很关怀跟爱的方法，把你的信念慢慢拆开拆开拆开，然后拆开到你的整个自我解离掉。这是庄子的道家心法里面的丧我法。可是呢，如果你用这个化学药物，一以上都会有，这个古柯碱什么都会，它是硬的用化学成分，我觉得化学成分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也是很厉害哦。硬的用这个化学成分呢，把你的信念结构形成的这个自我给它掰断，就硬的这样掰开，就是马上把这个人的自我拆碎掉，用强迫的方法。那当一个人的自我被拆碎掉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什么？英文叫这个字，出现通灵经验。那这个通灵经验呢，如果要用感受上来讲的话，称之为无时间感跟无自我感。那当一个人处在这个通灵经验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这个一秒钟好像好长哦，或者是，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个钟头了耶，你知道那种感觉。然后呢，当他处在，这是无时间感，对不对？那无自我感是什么呢？就是当他处在无自我感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哎，平常这个人讲这句话按到我按钮我就爆炸了，结果我在吃这个药在忙的时候，他讲这个话我没有生气耶，因为你的信念被解离掉了，所以那个信念的那个串联变成的情绪没有了，所以无时间感跟无自我感会体验到这个东西。那人类正常的无时间感跟无自我感，一个是修炼道家藏我法会惊艳到，当然我觉得如果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祈祷到了很虔诚的境界也会惊艳到的。但是更加长一点的话是什么？人会在性行为之间惊艳到，就是人在处在性活动得到这种性的快乐的时候，被这个肉体的这种关爱所安抚的时候，人的时间感跟自我感会消失。所以请问你们这个班上这个性生活品质比较美好的代表人物啊，你们有没有这个 喜欢做的事，做到后来发现啊，原来已经过了那么多时间，有这种经验吗？ 常常， 常常，气得我捶心肝呐、啊！我觉得我这种生活超苦闷的，就是。才调个情，不是才亲亲抱一抱吗？怎么两个小时过去了？气死我也，嫉妒啊！就是，然后呢，平常莹莹是爆点很低的人，动不动就会生气。可是呢，在做的时候呢，就算听到什么不中心的话也，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就无时间感、无自我感，这是600分的心境会有的状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之前讲那个 power versus force 那个人的念波，对不对？就是那个念波的分数超过600分的时候，那个念波会有的一种能量叫做去执，就是你的这个我执，这个坨坨会被它拆开，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现象。所以呢，用这个摇头丸在懵的人哈，那。当然像是我们道家练丧我法的话，那是慢慢慢慢一天比一天忙啊。啊，像我不是就活得很忙嘛，对不对？就刚下课的时候，同学在那边外面看到我说，你们看起来郁闷郁闷的。我说因为啊，我本来上课前呢，准备功课的时候，今天要讲的话一个字都没有准备的。我觉得我的自我呀已经不知道怎么用了啊，就是已经完全。我处在一种完全的被否决的状态了，我根本上课前今天是要讲夫子的呀，夫子这怎么会讲到这个摇头丸跟 ketamine 去了呢？就是慢慢慢慢你就每就好像你每天好像被什么东西牵着走啊，就 自己的意见都不是意见那种感觉，所以还蛮挫败的、啊、自我有所挫败。那可是那或者是说像莹莹跟丁助教这种性生活超级美满的人，那他们也会时不时就能够惊艳到这个无时间感跟无自我感。可是呢，一般的吸毒的人，他不是因为性行为也是一步一脚印走上来这个境界的，那道家的修炼法也是，所以我们这种一步一脚印走上来的人，这整个过程是缓缓的转移的，就是慢慢慢慢转进这个状态的，所以基本上整个过程我们自己是清楚的。可是呢，其实我觉得我上课也常常是这样子的，就讲着讲着就觉得不是才讲5分钟吗？怎么下课了？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啊。那真是没讲几句话就下课了，都是这样子。那可是呢，如果是在那个玩药物懵掉的人，对不对？他这种强迫发生的这种无时间感跟无自我感的这种丧我经验呢，他就会觉得哇，好像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或者看到这个世界的画面变得特别的生动，或者是觉得时间的流动跟过去的感觉都不一样了，就这种化学经验里面的通灵体验啊。那你说这个化学药物，这个摇头丸能够让人惊艳到600分的心境的光，这个药是好药是不是？不是，非常糟。因为啊，像用了 ketamine 的人都知道，那个人后来会虚死，对不对？那用了摇头丸的人之后会怎么样呢？一方面是药效退了，那个人会沮丧，因为。就是如果你的我执哈，因为我执这个东西一定不可以用蛮力去搞它的，就是我们庄子的练法是用爱去慢慢把它分开的，你用蛮力把它拔开以后，它会挣扎的揪回来，那我执在挣扎的揪回一坨的时候，那个人会惊艳到各种的负面情绪，所以会陷入沮丧。那另外一个更糟的状态哦，就是当你的信念结构形成这个自我、哦、3天2头就被掰散过一次之后，他再粘回来之后他会怎么样？他会有人的信念结构还会有心理创伤哦，他本身就是心理还有心理创伤，这是很奇怪。就他那个信念结构的心理创伤会怎么样呢？会，他会变成一个更结了疤的信念哦，会变成没有办法再去动他的自我。什么叫没办法动他的自我？就是人的自我其实都是不断不断的在改变的东西，就是其实你要说人的我执哦是很僵硬顽固的东西嘛，其实不见得。因为像赛斯资料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人啊，你小的时候相信有耶诞老人，可是你长大就发现了是爸爸把那个礼物放到袜子里面，你就觉得哦，原来没有耶诞老人，对不对？所以当你发现爸爸放袜子的时候，你的信念就改变了，所以你的自我就不一样了。或者说我们中医课你可能会听到我说一些跟你过去观念不一样的话，或者在任何地方听到任何讯息都有可能改变你的一点点观念，对不对？就是人的自我就是处在一个这样有活性的状态，不断的纳入新的讯息，然后改掉一点改掉一点，这才是一个活性，有具有活性的自我，对不对？这是正常健康的自我。可是呢，被拆碎之后再结了疤的自我，它就再也不具备这种活性了。那你知道用了这个摇头丸的人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吗？就是你跟他讲，你比如说你家常生活里面说啊，我们去坐公车要准备15块钱投进去哦，他说啊，什么15块，之前不是12块吗？然后你就说哦，我们去买个菜啊，今天白菜啊一斤要30块，什么30块，之前不是才24块吗？就是他要接受任何新的讯息的时候，他有剧烈的逞强抵抗，就是凡是能够动到他自我的信念的东西都不行了，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摇头丸带给人的一个非常糟糕的副作用，就是他用了之后，这个人他头再也不能摇了，或者说他头永远都在摇，你说什么新的东西他都听不进去。所以叫摇头丸，这名字取得非常好啊。所以这个是这一系的药物，所以它不直接作用在人的肉体系统上，可是对心灵系统的创伤却是很大的。因为你一旦用过摇头丸之后，这个人还能够再练庄子的丧我法吗？他听到跟他观念不一样的东西，他真的能够告诉自己说不要起辩论心，我们来想想这是不是有改变我的观念的可能？他变成这个可能性被抹杀掉了，他一辈子就变成一个僵掉的自我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那至于说大麻跟香烟有没有这个副作用，没有，大麻跟香烟没有，所以我觉得它不能叫毒品。因为这个摇头丸最凶狠的这个副作用，大麻跟香烟并不存在。那这个年头，我觉得最有一件很夸张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你想要跟他对打，就会越打水平降到越低。就像我们现在的政府机构啊，在帮人戒毒的时候，用美沙东帮人戒毒，哎，就是说你要戒二级毒品，你用1.5级的毒品叫他戒，这个更毒哎。那个这个比这两个加起来猛烈，这个叫含笑半步癫呢。就人工海洛因当然比这两个东西毒了，可是居然就用这个东西当做合法药剂在戒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然后变成那个患者戒了这个以后，这个更难戒了。哈，所以叫用针鸦片，对不对？用骨科碱来戒它，真是每况愈下呀，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什么事情我都觉得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理解它的整个机转，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要用对抗法对付它，因为一旦你动了对抗法的头脑的话，事情都会往更糟糕的地方去恶化，所以这个是以毒理学来讲。好像从前有一次上课，有同学在那边跟我讲到这个话题，我就说这毒理学的事情你要我讲到2个钟头可以哦，但是今天好像讲了1个钟头了，赶快收工了，但是所以那个 Ketamine 的话比较能够解释到麻黄的药性了。那至于摇头丸那边的话，好像比较是庄子那边的一些架构上面比较能够合得来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现在呢就再回到，真是要叹气啊，再回到这个6-21条啊，就是讲到这个人呢，他吃了有麻黄的东西，发了大汗之后，他的身体可能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现象？那这样的现象啊，其实同学在这里，我们要回归一个伤寒论的观念，就是我们现在伤寒论，我们现在上的条文是在处理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对不对？那么足太阳膀胱经呢的底层是 足少阴肾经，是不是？可是呢，其实在中医的分类法里面，足少阴肾经可能比较代表的是，有一点像是肾上腺之类的内分泌的机能。当然你说心衰竭、肾衰衰竭，这个都是在足少阴肾经的事情，没有错了啊。那或者是手少阴心经，都是少阴病的问题，心肾衰竭的问题。但是呢，中医的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其实是非常广义的，也就是足太阳膀胱经已经涵盖了这个人很大一部分的泌尿系统。这样听不听得懂？就是我们说泌尿系统，这个是西医认为泌尿系统的肾脏还是肾脏，对不对？可是在中医的分类法，以功能分的话，这个水代谢的功能、水运化的功能已经是分到膀胱经这一边了。所以像太阳病里面的这个有一些相关于麻黄的汤证啊，或者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桂枝加附子汤证，其实都会让你看到这个人有水的运化跟代谢的问题。那还有一个非常标准的五苓散证，对不对？五苓散虽然是一个足太阳膀胱经的方子，但是用在肾脏病的保养却常常会用。那是因为我们那个肾脏病如果是泌尿系统的肾的肾脏病的话，那太阳偏的药其实很多很多都可以用的。所以这个用药打到你的身体的哪一些机能，这些事情我们这个大方向的分类啊，要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厘清。那接下来呢，你看啊，人的这个泌尿系统其实跟人的那个汗孔的系统其实是一个非常近似的东西。就像我们西医也会说，其实人的汗水的成分跟人的尿水的成分是很像的，对不对？所以人的这个汗尿同源的状况啊，在这条里面是很清楚的。就是当你用麻黄发了这个汗，然后呢，你的身体的表面啊，本来在维系着你的汗孔的开合机能的能量呢，都被它打散掉了。于是呢，你的汗孔就无法闭合。那当你的汗孔无法闭合的话，就会他说其人恶风碎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为己难以屈伸者。那这个地方的一个连锁反应，我相信同学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就是汗孔打开了，所以当然会很怕风啦，是不是？窗户都打开了，你就会很怕风吹进来。然后汗孔全部都打开了，所以这个人的汗水就会这样子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一直流哈。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自汗。所以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面，治疗自汗最常用的方子就是桂枝加附子汤证，就是桂枝加附子汤。那我们之前呢讲到桂枝汤治的汗是什么？是正汗，对不对？就是一阵发热一身汗，一阵发热一身汗，那是桂枝汤的正汗。那以后呢，讲到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的话，那个是治盗汗，盗汗就是睡着了以后一身汗。所以这三个地方分清楚的话，我想没有问题，其实不用再讲哦，因为之前讲到桂枝汤治正汗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所以呢，他的这个状况呢，同学能不能，其实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哈，在今天的这个年头，我觉得常常都可以遇到一个人，他是骨髓被掏空过的，所以他很容易就呈现出漏汗不止的状态。同学能够理解吗？就是你身体好像比较虚，而这件事情甚至包含在有些人特别容易中暑都算。就古时候的中暑好像要，我觉得古时候的人哈，中暑是真的被热到了。可是今天的人常常容易中暑的体质也是属于这一类，就是他的身体根本阳气涣散，没有办法保护自己。那这一类的中暑也可以归类到这个汤证，但比较少，就是那种大汗、狂汗。当然中暑的汗你还是用有黄芪的方子比较安稳了，用附子可能凶了一点啊。这些细部的话，反正以后还有中暑篇啊，以后再慢慢来分辨。但是这种骨髓掏空的人，因为我去年还前年吧， 那个小黄助教的干妈什么事情叫我出去，然后他们那边那一挂的朋友，那有一个朋友他就好像是那种可能是那种疯狂上健身房的那种人吧，然后呢也不是多热的天，我就看到这个人呢全身那个水就这样滴下来，当然那个人是健美先生哦，就是很有肌肉的人哦，可是我就觉得怎么这个汗是桂枝加附子汤症，然后我才有点警觉到，哦，原来肌肉练过头都会练伤骨髓的，就是因为我刚刚讲到，对不对？肌肉是一个消耗血球成本的东西，你骨髓每天都在造血球，也会把这里阳气给抽干掉，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好像因为吃西药的抗生素啦，或者什么精神病的药啊，或者怎么样减肥药啊什么的，其实很容易到后来就归到这个汤症了。那你看到这个人就是汗孔根本关不起来，人家只有半湿的天气他已经全湿了，而且人家湿一下，因为我就算天气热，对不对，我也是动一动出一点汗停了就停了，我人停下来汗也就停了嘛，对不对？可是那样的人就是动一动出很多汗，然后停下来还继续出很多汗，对不对？那个样子。然后另外的这个桂枝加附子汤，就是这个汤症，我上个礼拜的课有讲到，它比较有点像是太阳病要快要内陷到少阴病的一个过渡地带的汤。那今天呢，我好多年好些年前了，那七八年前有吧，就是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是感冒桂枝汤症，然后呢我就说哦，桂枝汤症吃点桂枝汤，就他吃了桂枝汤以后大汗虚脱亡羊，哎，然后我就想说，难不成我后来回忆起来就会想说，那个人是不是一个吸毒的人呢？就是如果他是一个有在用这一个系统的药物的话，他可能基础体质就已经差了。所以 我要说的是，如果同学你在基础体质上，或者你遇到的病人在基础体质上已经偏到这一卦的话，你要开什么感冒药、什么桂枝汤什么的，你附子先加好，这样听得懂吧？因为这些结构都是可以加附子的，麻黄汤、大小青龙汤都可以加，懂吧？就是一旦有这个风险存在，因为这个风险最近，我觉得最近这20年这个地雷太容易踩到了，所以这个附子要先准备好。你觉得他那个调调是那样子，就要先加。好不好？这不限桂枝加附子汤，是各种发的感冒药都可以加。那当然，一个人的汗孔开开不能关，你想他的泌尿机能的肾有可能好得了吗？当然也是不太能好，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也可以从，就是说以汗孔的能量跟泌尿系统的能量是同一个能量来看是可以的，另外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他的身体的水分，大量大量的从体表流失的时候，他怎么会有尿呢？对不对？所以他就会有小便难，就是他尿尿的时候好像尿的特别少，这是一路。另外就觉得他尿尿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下面这里有点感觉不敏锐，如果闭着眼睛的话，我不知道我尿完了没，这样也叫小便难。好，因为如果像是那个，因为我就经验过，就是像我们中医经方中医，在开大青龙汤的时候，常常就已经真武汤都准备好了，因为大青龙汤那么重的麻黄剂下去以后，通常都会有脱阳的一点残余的副作用，所以真武汤这个补肾阳的药都已经准备好在那边。那我就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得大青龙汤症，我吃大青龙汤发了汗之后，然后还没有吃真武汤之前那段时间，我尿尿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尿完没，就是整个下阴部位是麻木的，所以这也可以算是小便难。那另外呢，我们中医，很讲究一个人的这个肌肉的屈伸、气血的流动，是需要水气在体内传导很多讯息的，就是中医的经络学说不定就是认为是水里面的可能是什么什么氢离子之类的东西，就人体的水分是经络在传导的时候需要的东西。那如果这个人他已经一天到晚都在狂汗的话，他要动他的身体的时候，他会觉得怎么样？觉得身体紧紧的。 所以这个条文有什么？四肢为急，这样知道吗？不是很凶狠的不能动，因为我这地方都有对症的点，校正的点啊。首先我们第一个校正的点，我们要看二至十七条的平脉法啊，有相关的我们就看一眼。他说寸口脉为尺脉紧，其人虚损多汗，知阴常在，绝不见阳也。啊，这个脉法哈，同学，你现在把你就会知道了，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个班上啊，至少三分之一的人是可以对号入座的，左右手都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真的好可怜，包括我自己的脉都这个样子。就是你知道古时候的人哈，你知道古医书写的那个，你把左手右手没关系，古医书写的寸关尺哈，是寸是上焦，那个脉一定是最接近皮表，拔起来最服的。然后关要按到肉里才拔得到。然后尺呢要按到骨头边边才拔得到，这是古医书写的人的上中下三焦的那个脉，按进去的深度是浅中深。可是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我认为有到半数的人是寸脉沉沉的摸不到的。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是这种人啊？就是我们今天阳虚型的人还蛮多的。丁助教是不是这样的？就你的寸脉并没有比你的关脉要服，是不是？我的寸脉也没有比冠脉服。你们还有谁是像古医书讲的那么标准的人类寸脉比冠脉服的？举手我看一下，我佩服一下。没有，对不对？超过半数哦，一定超过半数。所以这就是阳虚型的人的脉。然后呢，阳能量这边不够，你物质那边阴那边呢，就会有阴实的倾向。所以呢，你把到你的尺脉，就很可能觉得这个尺脉有一点硬邦邦的，有一点跳起来没有那种好像脉象该有的活力，而觉得有点僵僵的，好像那个脉就是硬硬的，就是尺脉紧。所以寸口为尺脉紧，这种阳虚的脉象，如果以张仲景的医学框架的话，你知道张仲景还有一个什么病是这个脉啊？心脏病。也就是说现在的人心脏病不是说什么心肌梗塞啊什么的，对不对？然后胸口绞痛啊，其实张仲景的胸痹篇讲这个心脏病气喘病的人的脉象就是这个脉象，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因为你的胸中大气这个能量已经没有掉了，所以你的心脏会阴实，这里这里那里都塞住，你会发气喘，就是肺也塞，但气喘还有别的原因了啊。但是这个张仲景的胸痹篇的开宗明义的脉象就是这样的脉象，所以你说狂汗者跟心脏病患者在张仲景看起来是同一卦的人，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 也就是说，为什么像大陆那边啊，治疗这种心脏病特别特别权威的，像李可老医生，那李可。它的破格救心汤是什么结构呀？就是那个破格超越一般常规的用量的是什么？是附子，这样听得懂吗？就他认为人啊会心肌梗塞到生死边缘的时候，其实那个人阳虚至极啊，他是多少年的剥削他的阳气，乃至于这一块的能量都没有掉了，他的心脏变成一坨死肉了。所以这样的观点，所以你看我们中医要治脂肪肝什么，绝不是饿他，而是要怎么样让肝恢复活力，要治心肌梗塞，不是要怎么样去通那个，不觉不真的在金方派，心肌梗塞重要的并不是要怎么样打通那个穴路，而是你怎么样让这个心脏变成一个比较活的心脏，不要再这样的寸脉沉塌塌的。好，那我们现在大家都寸脉沉塌塌的，对不对？所以让学中医看到那脉书，我说寸脉而服，关脉。就是因为中医书都是这样讲嘛，把脉的时候都会说这个肺脉是浮脉，心脉是红脉，宏大的宏啊。我说今天的心脉谁是红的、啊？对不对？ 大家都很阳虚啦。那阳虚的话，上焦阳虚比较极端的时候，人会心肌梗塞；那下焦阴实比较严重的时候，人会得癌症。你自己选吧。就选的话，就是要当古人呐、啊，是不是？不要当现代人啊！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会活那么苦命啊？哦，就是我们的物质生活那么的好，可是我们的内在环境哦却那么的糟。就是庄子有一句话说：“外重者内浊”，就是你在外在的世界还把它搞得很用力的时候，你的内在的世界就笨掉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哦？就是我们说这是一个物质化的社会，就大家都注意外在的东西哦，然后弄得内在虚掉了，这好可怜。那么，所以呢，当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所以我刚刚是看到平脉法的这一条啊，所以这个平脉法里面讲到大汗漏汗，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常常的处在大汗漏汗的状态，你是不是可以说他有可能就是心肌梗塞的预备军啊？有没有？有吧？然后张仲景还有一句话啦，张仲景说发汗后饮水多必喘，什么呢？就如果一个人被发过汗以后，你还给他 喝很多冷水去浇灌他，他已经阳虚了又灌冷水，对不对？这个人就会发气喘，这样听得懂吗？因为他发汗已经把外面的阳气发散了，然后这个胸中大气的能量已经不够了，你又浇冷水去灭它，然后等到胸中大气那个能量的身体的这一块的气真的虚得不得了的时候，你肺，你有形的肺都会变得不能呼吸了。那你想想看，现在有多少人为了预防心脏病，然后去跑步，然后去大发汗，然后灌冷饮料的，这不是找死吗？在逻辑上是不可以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你要预防心脏病，如果你不要用庄仲景的那么多附子的药，其实你看哦，李可老中医治疗那个心肌梗塞的那种急症的患者，用到那么大量的附子，你就知道我们平常日积月累哦，其实家里面煮什么肉汤都要放两片的啦，对不对？就是说有能补就见缝插针补一补了，不要那个临时的时候那样几斤附子那样子搞，吓死人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几斤附子没有处理的好的话，那个附子还可以把你毒死了，所以这个。见缝插针的用附子的方法，就是你平常煮什么肉汤，对不对？那就是药房里面买一点泡附子片，然后就这样子撒几片下去，撒几片这样见缝插针的慢慢补。其实这个方法非常重要，以后治糖尿病啦，然后治什么很多啦，反正就是用阳虚型的体质一路快下去的病，都要这样子的方法在日常生活里面一直补着补着，慢慢把它补回来。那如果你不是要用附子剂要补全你的胸中大气的话，那后代方有一个补中益气汤，也是的，只是补中益气汤哦，跟经方那些附子剂的那个不同点是这样子，就是补中益气汤虽然是有黄芪，可是那个黄芪在它的结构里面有了柴胡跟生麻帮助它的时候，那个黄芪跟柴胡生麻会形成一个结构叫做提气结构，就是哦，附子补这个胸中大气的好处是。你附子一定是先补肾，然后再强到心，就是你强到心之前，你的肾是不会虚掉的，是肾够用了才会多了给你的心，这个是附子。但是黄芪、柴胡、生麻那个结构呢，是直接说我们胸中大气这边愿意过来的举手，然后就所有的气都过来，然后就腰酸到站不起来， 脚会软， 对，脚会软，腰会酸。这样懂吧？就尤其是骨髓虚的人，就小时候被四环霉素伤过那种造血机能很烂的那种人啊，他一吃补中益气汤，那个腰酸的像立刻就像闪到腰一样，哦，所以这个再加上来上来上来，那下面就空掉了，就是你人里面就这么一点元气上来，下面就没，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就是说，当然补中益气汤是好药没有错，但是同学要知道这个顺序，懂不懂？就是从骨髓到阳气才到胸中大气，就是这样一个顺位一定要很清楚的。那么然后这个四肢为疾难以屈伸，那各位你看我们今天大家都是阳虚的人，对不对？包括我哈。那阳虚的人呢就会有一个蛮可怜的地方，因为他身体里面的那个汗啊、哦、汗孔不收，对不对？身体水气不够，水气不够的人，他经络之气就没有那么通。那经络 不通，没有那么通的人呢、哦？他张仲景就是会四肢为疾，对不对？四肢就有点僵。 那这个时候呢，你为了养生呢去练瑜伽术，那你就可怜了。这样听得懂吗？就阳虚之人拉筋治百病。我跟你讲，这个手脚还有那种哦阳虚的那种僵僵的感觉的人，你拉筋什么病也不能治。这样听得懂吗？当然呢，有的时候是就是先享受后付款的理论，就你筋呢硬的拉开，你的身体也会制造一点阳气出来，是有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拉筋的诀窍，但是同学一定要知道优先顺位，这样懂吧？我说肾脏没有补好的人，就你不会用肾气丸的人不可以乱开补中益气汤，这样懂不懂？有优先顺位的。那同样的，拉筋的优先顺位就是你要先学会补阳法，补到你的手脚都觉得哎呀随时都没有僵僵的感觉了，才可以练拉筋，对不对？骨髓不强的人不能练肌肉，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人不能减肥，怎么样怎么样人不能拉筋，这个顺位都要好清楚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希望各位同学能够理解，不要去做很多很多的流行的养生活动，把自己养伤到了，这样知不知道？那同学，你们有没有人练过瑜伽的呀？那你练瑜伽的理由是不是常常都是因为我筋骨僵硬，所以要练瑜伽？筋骨僵硬，对不对？说我觉得我身体比较僵硬，所以要练瑜伽。可是你忘了，就是筋骨僵硬的人，你一定要先把阳气补回来，才能够练瑜伽。那如果你直接筋骨僵硬，所以练瑜伽，那就陷入代偿反应了。对不对？就是代偿反应，就越拉反而会越紧。这个东西包括练太极拳，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太极拳也一定要阳气够了，它的经络才会松开。如果你硬是用拉筋法想把身体拉松的话，这个练太极拳的人都会越练越紧。这样听得懂吗？就是这个顺位一定要好清楚的，错了的话整个会反掉的。好，那所以这个桂枝加附子汤这样说的话，是不是有一点这推销的效果啦？大家是不是都有一点好想吃它啦？哎呀，我今天大汗不止，哎呀，我今天筋骨僵硬。那的确啦，其实少量少量的见缝插针的吃倒是可以的。然后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的讲义上面的第一条的那个主旨后面所说的可并见各种阳虚之崩血漏尿清涕不止水泄稀便，或伴随主症是大汗不止的经痛小腹扯痛肢体酸崩痛。但记得那个感觉重要的是那种绷住的感觉，而不在痛。就是桂枝加附子汤好，有剧痛的时候有没有剧痛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因为我说在《伤寒论》的提纲的时候，我有跟同学讲，《伤寒论》太阳篇有汗用桂枝汤，无汗用麻黄汤，对不对？那但是有的人他是麻黄汤症，他受寒了，所以脉是浮紧的，而他的筋骨骨节是疼痛的，可是他却是有汗的，那个是桂枝加附子汤，懂不懂？就是麻黄汤症的那些症状都齐全了，可是却是有汗的，那是桂枝加附子汤，那是比桂枝汤症还要虚的一个症。就是他，但是麻黄汤症的人是会骨节酸痛的，这样听不听得懂？所以以感冒而论的辨证点，要知道那个骨节酸痛伴随有汗是桂枝加附子汤症。可是如果不是感冒的时候的辨证点，不要去太用力抓那个酸痛感，因为桂枝加附子汤症的那个感觉，如果是在不感冒的时候，是以好像筋拉不开那个绷绷的感觉为主的。好，所以如果你觉得我是一个哎呦，就是现在已经表演到我够不到脚趾头了，就是我都弯腰够不到脚趾头的，其实就已经有阳虚筋紧的问题了。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要做一点补阳的活动，但我没有说一定要吃桂枝加附子汤，因为我更建议的是灸关元。就是像现在7月7号都已经可以开始灸膏肓了嘛。好，然后但严格来讲是13、23跟8月12号，但是其实就是一路啦，好，7月7号都可以开始灸了。那 就是想办法把阳气补足了，才会发现，哎呀，我能软了耶！就是这个才是要紧的，而不是硬的去乱拉乱拉哈，不要把自己拉坏。那么，那这个崩，我之所以要把那个崩字下面画条线，就是感冒的时候有可能是真的是酸痛疼痛的感觉，但是那个崩痛呢，希望同学现在讲，说不定到以后同学也忘记了啊、哦，就是要学会跟当归四逆汤辩证，因为呢。当归四逆汤的那个痛啊，少阴病的当归四逆汤就是血，当归四逆汤的痛叫做血寒痛，这是以病机来讲是血太寒。那血寒痛的人的痛呢，张仲景用的治是叫做彻痛。那什么叫做彻痛呢？就是这个人不动不痛，一动就痛，叫做彻痛，包括骨刺。都可以用当归四逆汤，这样懂吧？就是血寒而不动不痛，动了就痛，这是当归四逆汤症。那还有就是桂枝加附子汤症跟麻黄汤症的那个酸痛感，你还有可能在另外一个汤症看到，就是少阴篇的附子汤。所以以后我们再来叫这个症，好不好？因为我不是我以后要想办法赶快做出我那个少阴篇讲稿嘛，那以后都有写得很详细了，所以这个同学就不用急着记得。但是就是同等类型的筋骨酸疼的感觉，有麻黄汤症，有桂枝加附子汤症，有少阴的附子汤症。好，所以这个分类要很清楚。这样教伤寒人会不会太龟毛了？算了，必须这么龟毛，因为张仲景就是这么龟毛的人。我觉得在学习伤寒的那个一条捷径哈，就是我觉得其实学任何东西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要学会。那个开山祖师的人格模式，因为张仲景这个人是一个极之龟毛的人，所以我们要这些分证辩证点都是他写出来的、哦、不是我这个人现在在龟毛，就是说张仲景既然是一个如此龟毛的人，我们要学伤寒论就最好用这么龟毛的方法来学，这样子先复制他的人格再去学他的医术会容易非常多。那如果你要一直保持自己本来那个人格状态，我、哦、本来就是大大大的人没有关系啦，那伤寒论没有办法学，就是伤寒论就是龟毛学，因为里面太多药是一味药的加减之间就可以出人命的，你不龟毛不行的。好，所以这是一定要先学会复制张仲景的人格。所以呢，我们这个不动不痛，痛了就痛的当归四逆汤症，也不要去跟桂枝加附子汤症的那个紧紧的拉不开那种感觉去混杂，好不好？啊，所以这一点也要了解的。那至于说，你看啊、哦，他这个阳气虚了，所以不能克制身体的水分，所以我那个补充的内容是说，这个人他其实人的血里头也有水，对不对？所以如果他是阳虚的血崩，有没有可能？有。当然大部分的人的血崩是气虚血崩，所以要用什么龟皮汤或者是当归补血汤之类的，以黄芪为主轴的药去补气而收住那个血。但是桂枝加附子汤症不能说没有血崩，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大家的寸脉都是沉塌塌的，对不对？我看是会有阳虚血崩了、啊、那如果你是阳虚血崩的话，就要找我身上有没有桂枝加附子汤症哈，就是要记得往这个方向想一想，考虑一下。那如果不是阳虚血崩，好，那我们照气虚血崩来治都可以的。而且我们以后血崩这个主题会再讲好几个字，还再讲好几个，所以我相信同学会越来越熟悉的。然后呢，你的那个因为阳气不足，所以身体紧紧绷绷这种状态，有没有可能去恶化到你的月经痛的绞痛呢？有没有可能恶化到你身体里面任何一种的紧绷呢？有可能，对不对？因为你本来就是比较僵、比较紧的人嘛，所以就会加成。所以这种伴随着大汗不止的月经痛或者小腹扯痛之类的，都有可能是用到桂枝加附子汤的。那今天就把辩证点讲完好了，因为眼看来不及讲怎么煮附子了啊、哦。这个汤讲来讲去还吃不下去啊，是吧？还吃不到。就是附子的话还是要讲，因为我们台湾的附子的品质真的是有差啦。像助教的话都宁愿多花钱去买生源的，因为比较不会被麻到，我家门口随便抓随便麻到人的， 现在说是炮制过的父子哦，马岛人都还是常常发生的，所以有点难搞。再加上最近淘宝，就最近这一年的淘宝网买来的那些，哦，还有更毒的，送医急救的都有。那请说。我这边，我想要分辨这件事情的点啊，就是我后面那个后世方剂对照，对不对？我会说，这个灸足三里的方法比较像是玉屏风散或者是张仲景的数玉丸的法，那这个是气虚，而阳虚的治疗这种附子剂。以及这个灸关元的这样一个路数，这个叫阳虚。那你想想看哦，看起来好像是接近的东西，可是你如果用玉屏风散，如果你用鼠玉丸或者是灸足三里，你知道你补进去的东西是作用在你的肠的膜网的。可是呢，你如果用的是附子剂或者灸关元的话，你知道那个药物或者灸法作用的点是在哪里？在命门，而这个东西在命门的就比较牵涉到我刚刚讲的那一大堆 K 他命毒理学的关系，你懂吧？就是那个整个骨髓受伤的能量伤，就同样是可以说能量伤。那甚至你可以说黄芪不是也是补三焦的吗？就是三焦跟命门的这样一个三焦出于命门的这个门外门内的关系，那其实还是要细细分辨的。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的问题是今天我之所以要讲那么多岔题的话的最重要的理由，因为一般来讲的话，谁分得出什么是阳虚，什么是气虚，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要能够掰得开，你才会知道药要怎么开。因为你需要用附子的地方，你用了黄芪还是不会见好。 嗯，所以气虚比较偏向这个免疫 机制，然后阳虚比较偏向脏腑肾，骨髓甚至是肾上腺的机能都包含，当然都是人有没有力气了。但当然你可以说阳虚气虚一起补，比如说张仲景用炙甘草，对不对？直接补类固醇给你，那其实就是阳虚气虚一起补嘛，是不是？但是炙甘草能够做这些事，有的时候不是反过来讲，附子能够做这些事情，你叫炙甘草去做，他做不到。这样能够明白吗？阴虚不等同于血虚，这个是最重要的观念的。张仲景里面，你真是问问题的专家，我好佩服你啊！就是因为张仲景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那个胆固醇变成类固醇的那个观念，所以阴虚火旺的人，你补血补到死，补到他牙龈都流血，他还是火旺。阴虚火旺的人喝猪油就好了，这样听得懂吗？就是说他缺的是什么？就是简单来讲，就是黄芪跟当归是一对，这样懂吗？当归芍药补的那个血跟黄芪补的那个气是一对，然后呢，猪油补的那个胆固醇、类固醇的东西跟附子是一对，所以要讲附子的话，一定要讲猪油，因为你用附子剂的人一定要记得，你每天要吃到鸡蛋黄或者是肥猪肉。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那个附子就把你烧坏掉，因为附子的那个阳跟胆固醇的那个阴是一对的。如果你没有那个胆固醇在那边让它调动去做事情的话，那个附子就会把人烧爆掉。所以你今天这个问题非常的问到重点上面哦，就是那个黄芪补的那个气，要让骨髓去造血很容易，这个是互相可以通的，但是。附子补的阳跟猪油是互相是一对的，这样子能够分得清楚吧？这个阴阳的关系一定是要扣合的很清楚的，这个一错的话就医死人。而且你这种东西好像是就常常是不小心用在什么长期调理，你懂我意思？长期调理那个阴跟阳没有对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好，所以补血药跟黄芪一起用很好。那你要用附子的话，我就说炖肉嘛。因为肉多多少少总是有胆固醇的嘛，你除非你炖一只鸡都把皮扒掉。现在人炖排骨，因为猪骨头也有很多猪油嘛，对不对？所以应该我就炖排骨汤什么就很安全，就炖猪就对了，就附子跟猪很合。哈，还有就是吞生鸡蛋嘛，就是每天就是 如果你不高拐的话，你就每天早上吃一个什么半熟荷包蛋嘛，高拐的话就做个 Ex Benedict 嘛，对不对？就是那个就是要生那个鸡蛋黄，要带生才会很有效，那个滋阴才会很有效。那猪皮里面的油是滋三焦末王里面的阴，然后鸡蛋黄里面的那个油是滋心阴。心阴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补脑啦。因为人的脑，不要忘记，人的脑有四分之三都是胆固醇构成的，对不对？所以人要补脑，一定要常常吞生鸡蛋黄，这是张仲景的补法。如果你不是常常能够吞生鸡蛋黄的人哦，你的脑开始崩落的时候呢，一个是你心情很容易烦，就动辄心烦，那中医叫做什么？心阴虚。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人他会就是莫名其妙觉得耳朵里面咔啦啦啦啦，就是耳鸣脑鸣，因为他脑子里面那些神经开始在剥落了。那个神经的那个人的那个神经跟神经的突触啊，接触的那个地方是那个鞘子，包住神经那个鞘子是胆固醇构成的。你胆固醇这个生鸡蛋黄类的东西吃的不够的话，那个鞘子破掉了，你神经就会不小心短路一下，短路一下，你就会一直听在那个耳朵里面轰隆轰隆响，哒哒哒那种蚂蚁爬的声音。所以很多你知道，现在很多那个我看到的认识的婆婆妈妈那种阿姨辈的哦，就是看到一个肥猪说这个不能吃，有胆固醇，对不对？然后每天都要耳鸣脑鸣到睡不着觉， 还是剥落的声音， 那是剥落的声音啊，脑剥落的声音。哎呦，就是吃个蛋要把蛋黄丢掉，我看到那种家庭主妇就觉得你活该了。所以这边有讲到说，如果你的身体甚至是前后的屈伸不利，胸腹扯痛，你都要想到你有可能是阳虚型的啊。然后呢，再来是，如果天气冷了，你就容易鼻子过敏、流清鼻涕啊，你可以试试看用桂枝加附子汤，就是说你整个人的调性是合乎这个汤证的，那你可以试着去用这个方法来调理体质。因为桂枝加附子汤不难喝的，你炖到任何一锅肉汤，神不知鬼不觉把它吃进去都可以，好不好？就是因为炖肉汤里面有一点肉桂味，什么有一点甘草，有一点附子，有一点红枣，有一点生姜，那听起来好像就直接当做卤包了嘛，是不是？对，就直接当卤包。而且附子什么味道？附子是洋芋的味道，对，所以完全就只有那个芍药有一点臭，那不然你芍药少放一点。好，所以就是他做卤包，懂吗？桂枝附子汤做卤包，然后就每天炖肉汤这样喝，见缝插针的补，不要哪一天心肌梗塞才来补，那真是补的累死了。那当然你要清除这个头上的湿气，你里面可以加一点苍竹，让它清的更多一点，我上面有写啊，或者是清除鼻腔的湿气，脑部到鼻腔的那个寒气，细心的效果是很好的，所以可以用外挂加味的方法啊。苍竹跟细心不能煮到肉汤里面啊，那个是配科学中药的时候就放个 0.2 0.3 公克进去这样子，那个苍竹细心那个味道一下去，那个汤就外就很疯狂了。那再来呢，十一支三条的少阴病，下课时间只剩一分钟了哈。那好，因为一定可以讲得完，这两条一定可以讲完。少阴病十一支三条，因为条文本身不重要，这个是只是少阴病有一个条文会让人联想到这个条，不是刚好在这个条，所以只要念过去就可以了。这个他说太阳快要内陷到少阴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呢？他说病人脉阴阳俱紧，所谓的脉就是寸关尺拔起来，寸关尺拔起来都绷得紧紧的，这一般人会觉得是什么麻黄汤症，对不对？他就说可是反汗出者，你看照理说是一个受寒的麻黄汤症，因为麻黄汤症这个受寒的机转就是这个病毒会让你的汗孔关起来的一种病毒嘛，那结果他反而出汗了，就代表他其实那个脉象是想要变成麻黄汤症，可是他反而出得了汗，就代表他根本没有足够的阳气去形成那个麻黄汤症，所以这个已经快要掉到少阴了，照理说就应该喉咙要痛了，而且开始吐跟拉了，因为他身体不能吸收消化水分了，就是那喉咙痛的话，是少阴经非常管到扁桃腺发炎啊。少阴经如果不通了，扁桃腺就会发炎了。所以这是一个，但是他没有说一定要用桂枝加附子汤啊。但是主要是我们一定要认得麻黄汤症确有汗，就要用桂枝加附子汤。那这种情况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呢？一个是感冒， 在产后感冒，一个是小儿麻痹病毒感染到的时候，一个是这个跟那个脑炎病毒刚到你身上的时候，就你脑炎病毒不要等到全身这样僵直抽搐的时候才来医，就是那个当下你觉得身体哎呦发冷脉浮紧，然后一滴一滴的汗这样流下来，那时候可能小儿麻痹，可能脑炎，或者是产后整个人已经虚得很厉害的那时候感冒，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特殊的阳虚型感冒的桂枝加附子汤症，所以这个一定要学会啊。然后再来就是防痨吸毒伤于抗生素者，感冒见桂枝汤症就直接用此方，这我刚刚已经讲过理由了，对不对？就是防痨的话是就是房事过多射精太多的男人是会肾上腺的那个直接去搞伤骨髓的，肾上腺的消耗，那这个吸毒的人还有抗生素直接伤过骨髓的人，他的体质已经往这个倾向偏过来的话，就直接开这个方好不好？那不好意思哦，今天上课时间只够讲到这里了啊，那下礼拜继续。